喂，招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究竟系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再饮杯，饮杯， 再 饮杯， 饮杯。又到呢个西九补选九龙西选举论坛三位候选人啦。咁咧就喺中间呢位咧就系、是、当然系呢个李卓人先生啦。咁然后喺我右手边嘅咧就系、是、熊猫先生。大家估下佢系边个啦？ 左手边喺呢个， 左手边戴住个头套睇唔到啊！ 咁睇嘅咩分左右？ 右手边咧就系呢个九西狐狸先生啊，咁样。咁啊，而家我主场我就问隔篱嗰位呢个熊猫先，熊猫女士先。我想问下你，对于马海被港府驱逐出境呢件事，你点睇咧？ 喺未知真相、未得到真相之前，就咩话？就我唔愿意评论。 你對於呢個明日大嶼嘅填海計劃點睇呢？ 喺未得真相之前，我唔作評論。 啊，咁我想問下你啦，究竟你老豆姓咩嘅呢？ 喺未知真相嘅情況之前，我唔作評論。 好啦，咁啊，跟住我到我主場，我問下呢個西九狐狸先生啦。啊，狐狸先生，你其實點解會參選？ 我嚟打倒呢兩個陰點嘅人。 啊？陰點， 無論是建制派， 你打陰 點， 咁我想問 民主派又陰點， 你呢個 基本上邏輯矛盾喎。 九西得一個位嘅啫， 嚇咁點？ 咁陰點兩個人， 咪建制派又陰點，民主派又陰點，所以應該要投我，我起碼有四萬票。 你有四萬票啊？ 係啊， 好啊，咁就恭喜你啦。 喂，差唔多啦，喂，好熱啊！ 哇，最緊要係飲唔到酒啊，大佬。 係，呢啲就係我哋。準備緊嘅街頭劇嚟嘅，一陣間咧就會有個大白象添啊！ 西涼，呢啲呢啲真係屎橋嚟， 真 係 飲杯先。 呢個歡迎呢個我哋嘅賭波天王回歸， 做咩事？ 喂，今晚點睇啊？祖雲達斯對曼聯， 邊個主場？ 曼聯啊，你冇睇咩？阿斯朗已經去咗， 冇睇好耐啊，大佬，冇 錯好耐已經去咗， 係嘛？奧鐵福有主場有成。 好啊，嗱，大家都記住啦，今晚節目結束之前咧，我一定話俾大家聽。三點鐘開波嘛，究竟俾好貼士你啊？今次真係，我有攞獨家內幕貼士呢場波， 咁都有，有假波嚟㗎，原來呢場 所有波都係假，特別歐聯。 睇下曼聯讓幾多球 啊？讓幾多球啊？我係氣勢如虹嗰陣嚟，啱啱 我相信讓球盤嘅。 車路士逼和， 我從來去 assess 買邊一隊嘅時候咧，都係以個讓球盤嚟讓球盤嚟做標準。 咁你就中咗馬會福啦，咁就 唔會啊！馬會係唔開讓球盤嘅，屌你真係少開讓球盤嘅，同埋你千祈唔好買馬會啊！啲水係蝕㗎。 證明呢個人係賭波， 係咯，有博證嚟。 我近年賭咧， 哇！咁你同佢賭啊，死等喎，凍過水喎，你嗰支 凍過水啊！ 你知嗰陣時候啊， 百二納 fit 凍過水。 喂！喂，依樣嘢同你商量下先。 係 嗱，百二納 fit 咧，我 你先等啦， 唔係同你商量下先啦。嗱，商量下先。 我就係趁你飲醉， 商量下先。 啱開始喎， 百二納 fit 咧，市價大約 2萬至3萬蚊 度。 係啦， 我就覺得咧，飲一支百二納 fit 唔夠啊。 我哋就用呢個2萬蚊作為一個嘅 budget， 好 不如搞個飯局好過啦。 Exactly， 飲咗佢， 聽者有份。 即係話嘅意思啊，咩啊？喂，嗰、那個價錢我買到5支，五支嗰啲嘅叫做 雞雞地嗰啲， 唔係雞雞地啊，可以看 Beyond 啊、馬哥啊。 唔係啦，應該 大約3000幾4000蚊 到。我哋就係將嗰啲咧咁耐以嚟啊，自從我哋喺呢個 Super Chat 以嚟咧，每一集都貨金嗰啲人咧。邀請佢哋， 好 最多嗰啲， 哇！你真係醒喎，係嘛？好多人火金， 今晚就嗱嗱臨即刻打爆機咁樣，係嘛？咁咧就呢個， 喂，老實講， 喂，你知唔計唔計到㗎？你開 計檔啊 ，Lens 有記錄㗎嘛？係 啊，老實講， 我都噏不出啊 ，Terence Kwong 啊 ，Debbie Chow 啊嗰啲 ，Debra Chow 啊， 我嗰晚飲醉咧，其實我真係唔知道自己做緊第四節嘅。直至到第日咧，你喺度即係聽 睇翻嗰陣時， 我冇聽你啊， 我好驚啊！因為第一我唔知道我賭盤係乜，咁咧我從來我好少啊，10次都冇半次咧聽翻自己節目嘅。 嗰集就聽翻啦。 我聽翻最後咩字啫？ 唔緊要嘅， 一二三都冇聽。 阿 Jackie 聽緊嘅，佢冇通知你，即係證明你冇講錯嘢㗎啦。 咁我話喂，我因為我驚我撈亂咗 Congress 或者 Senate 啊。 Congress 啊嘛，我好清楚。 我係講緊 Congress， 美國民主黨係冇問題。 你話咩？唔係你話唔係嗱，首先咁講 係咩？ 你話究竟共和黨會唔會失去參眾兩院、眾議院嘅控制權嘅？當時講緊 係， 你就話共和黨會失會輸。 佢唔係，佢話大敗， 大敗係啦， 大敗 係啦。嗱，大家有證據 啦。 Congress 共和黨會大敗， 梗啦， 係啦。 你又唔睇鋪， 咁咧個 我有睇鋪。喂，你如果靠睇鋪，嗱，我嗰次咪黏咗個鋪出嚟咯。 個盤咧就好 似睇啲鋪，好似樓樓底嘅起嚟嘅。哎 ，sorry 啊，咁快講錯。 鋪零呢一樣嘢咧，你又唔好信曬。上一次嘅呢個總統大選，夠話。夠話咩啦？ 哇，係贏咯！佢贏300萬票，佢而家輸嗰幾個係州啫嘛。 喂，大佬都未到獎尾嗰次咁快嚟， 係咯？ 好似第一個賭盤係咩？ 第一個賭盤咪就係同佢賭就係 Congress。 第二個哦，中美兩年之內開始，就1-8、21年中 咗。咁你大勝就好難 define 嘛？咁你攞個 喂，我個好具體嘅喎。 你個好 兩年之內中美發生軍事衝突， 無論地區又好， 係啦， 乜鬼 總之中美軍事衝突兩年之內。 你又醒啲。 我賭住就 買個， 佢醒啲。 你買個 call 係兩年嘅大佬，或者盤係 廿一喎，我知都唔少嘢喎。 你精啲，因為點解咧？有兩年嘅時間咧， 等我兜啊， 佢就有機會唔記得。 又或者等我自己揸下軍艦隊去呢個， 佢 你要 咧， 又或者我用支高射炮去打咗呢個中東嘅飛機落嚟啊！ 喂，你唔好講笑啊，土佢嘅贏面。隨時好高，因為點解啊？啱啱 嗱 ，side bet 大家 係啊，啱啱幾一日前啊，呢一 中國 B 英美國嘅呢、這個 退出呢個中程導彈， 唔係，仲有而家喺南海啊，中共話正在了解事件。 嗯， 美國嘅長程偵察機一路喺南海而家，南海上空。 係一陣先講呢啲， 係啦， 一陣先。 我哋唔好講咁多廢話，大佬入正題啊！你以為唔係？你唔知啲友投訴到去花生台啊？ 投訴你？ 係啊，佢話 咁咪投訴咯，係大家有投訴去花生台得啦。 哇！我搞到你嘅節目彎曬，其實我本來我想答佢，我哋投訴呢度做咩啫？大佬呢個係我主場， 唔 係 咯？你嚟應該嚟我哋嗰度投訴， 冇錯啊！真係好笑。 咁但係我哋就唔聽投訴噶嘛，我哋一力支持你噶嘛，係嘛？ 多謝多謝多謝。 咁所以大家記住啊，嗱，貨金我哋咧就需要大家真正呢個貨金支持，即刻有啊！嗱，貨金支持， 嗱一句到尾。上一次咧，本來我哋不嬲都係三節嘅啫，第四節咧係玩下嘅，大家唔好認唔認真。 唔係喎，保住係真 的，保住梗係真啦，大佬。 哦、但係又你又喺度，又喺度鋪路切啊！ 聽落去嗰啲咧， 但係你漏咗一個保住喎，你除咗一支8-2 Lafitte 之外，仲有加切 J 嘅喎。 係啊，冇問題啊。 喂， 你切你得噶，你系得噶啦。 喂，切你 J 啫嘛，我真係 冇所謂啊，兩個都冇乜用啊。都冇乜機會用㗎啦咁樣。 言歸正傳得唔得啦老細梁大佬俾人投訴。 貨金50000多人 subscribe 我哋啊，每人1蚊我哋都每晚都掂㗎啦，一定要靠大家撐落去。 呢一段時間你要投訴投訴佢啦，我一早想完㗎。 好啦，返返今日主題先，就係、是、呢個港珠澳大橋呢、這個以死人式嘅開幕典禮呢就震撼全球啊。咁點解呢就係、是、呢大家都見到呢就係、是、開幕嗰個 sitting plan 呢座位嗰個情況咧，即係未入場之前咧，咁啊後邊就紅色嘅椅，然後貼咗一張粉紅色嘅直排嘅人名喺度， 我都見到， 可以即刻放張相。 一影出嚟咧，基本上個效果咧就係同呢個紅花會走去拜嗰啲以前死咗嗰啲當家嗰個場面啊一模一樣。 係咩？ 我記得 我冇留意喎、 啊，有啲 因為嗰啲骨灰庵同埋新界祠堂又好，以前嘅紅色神主牌噶嘛係。 嗯。 然後中間就如果是死得耐嗰啲，當然是金色字啦。啱啱過身嗰啲咧，就係咁噶啦。係 喎，有啲似喎，唔係似棺材，立立 立立， 係咪？有啲似棺材。 但係真係 嗱，頭嗰四件就真係大鑊啊！李家超、陳帆、聶德權同埋呢個林正財，咁大家一睇咧，一路睇落去知啦，全部都係建制派啊！醒啊！呢張相就係 close up， 但係咧我就 post 咗另外一張我哋嗰個喺 Facebook 嗰個節目嘅吹雞文咧，就係、是、咧。是前排呢其實有啲橙色嘅 sofa 嘅。 嗯。 嗰啲就係俾領導人嘅。 嗯。 原來神主牌係俾呢香港嘅官員嘅係、 哦。 真係大碌啦真係。 咪同埋以前呢我哋要做啲 sitting plan 都好啦。第一就係、是、個方法就喺前面有 counter。 就後面嘅嗰張凳咧就會個 number， 例如 A 一、A 四或者 B 五咁樣。老細啊，你坐 B 五，咁你自己揾啦，大哥，或者揾個 reception 帶你去。就算冇咁多人手喺個 counter 度費塞住都好咧，就係、是、你喺後面寫個名得唔得噶？點會喺前面咁戇居㗎？ 我估就係咁樣，因為主席習近平出現咧，就所有嘢都做到零風險。呢、這個就係共產黨嘅官場。 驚大家坐錯位啊！ 係驚你班友睇過龍，第一；第二驚你坐咗喺前面嗰啲 sofa 位， 壓咗劉世良嗰個位， 壓咗我位唔緊要，壓咗啊 Winnie the Pooh 嗰位大鑊啊！ 喂，你要知道， 死得啊大佬！ 你要體諒下呢一班白痴嚟㗎嘛？呢一班嘅人嘅智力咧，都係即係而家要入官場嘅話咧，你係一定要個智力咧唔好咁高，你先入到官場。 或者係吞單自己啲， 唔係我覺得 係高嘅都好。 言歸正傳，我覺得佢哋就一定要咧顯示咧邊啲人係入咗嘅， 俾人睇到先。 冇錯，佢張相係有特別咁嘅意義喺度嘅。即係如果唔係我哋講玩嗰啲啦即係佢要話俾你聽嗱，呢啲就係我哋嘅禮賓師名單啦。以前喺港英政府嘅年代，如果我冇記錯啦，佢哋有排位噶嘛。 有，但英式嗰啲 先係咩？港督、行政會議、行政局嘅召集人，跟住咩三軍總司令，跟住排嗰扎。 我知嗰個禮賓司個程序啊嘛。 禮賓司名單，跟住立法會議員，跟住唔知區議員啊，定係咩 ？protocol 嘅，我哋叫做有個 protocol 嘅。 嗯。 但係共產黨呢啲叫做咧，永遠都係法國大餐多嚿魚嘅。佢係俾人睇，你明唔明啊？係做嘢嗰啲人俾人睇到嗱，我哋幾有紀律，幾有秩序，係全部咧。但係佢冇諗過，你知大陸嘢咧，基本上就唔顧呢個美學嘅要求嘅。如果大陸人識美學，就唔會周街大媽喺度搞啦。咁所以整出嚟，我估啊，就算有人覺得似靈堂，都唔敢出聲， 係嘛？ 你冇理由一個正常人，你望埋去， 其實 你點會唔覺得佢一個靈堂嚟 嘅？我頭先一立咧，第一下嗱，唔計我喺個電話度睇咧，之前喺 Facebook 啦。一立我覺得似棺材， 咪排曬喺度， 或者你似嘅講嘅神豬牌， 係咯，神豬牌。 好似你阿世良所講，其實依個已經維持咗一段日子㗎啦。而家我哋啲銀紙越設計越核突，其實都係㗎，因為個銀紙要政治正確， 陰絲 紙咁係啦，好多政治正確嘅嘢喺嗰度。咁於是咧，覺得醜樣你都唔會提出來。 嗱，首先你諗下啦，一定要大紅。好啦，大紅嗰個凳嘅套，咁你諗下啦。正常你又唔敢搵個白底寫個黑字落去喎，所以你就整個粉紅啦。你諗都諗到啦，跟住佢又冇諗過排埋晒一齊，就真係好似一個祠堂裏面嘅神主牌咁樣㗎喎。好啦，就算有人發現都好，敢唔敢出聲先？ 冇錯， 冇人會出聲。 喂，你點知呢個大紅係咪？喂，大家都知道習近平訪問倫敦嗰時候，佢嘅隨行人員係要英女王將佢下榻嗰個房裏面個櫃有紅色㗎嘛？ 不過 to be fair。其實紅色 真 的紅色是很難襯， 好亮啊，大佬亮。 紅色因為我玩過紅色啊，我寫文年嗰陣時候咧，唔知點解貪得意咧揀咗紅色。 你嗰張咩玫瑰咪紅色？ 哇！我係好唔想，因為係冇辦法襯到個顏色啊，除非你用可樂紅，或者你而家呢只紅， 嗯， 即係你讀書好呢只紅，呢只紅係 colourful 嘅紅咧就 OK， 但係好難襯。 咪同埋我覺得坦白講啊，你即係正常嘅人。所以共產黨就係咁啊，一種官僚機器下面咧，就算你見到嗰啲嘢唔妥，你都唔敢出聲。所以香港人就一眼立落去咧，你見到李伯芳《蘋果日報》攞嚟笑都好啦，都唔敢笑得太過分。點解咧？因為大家已經唔使佢講，已經笑到碌喺度啦嘛，已經係。跟住仲有呢個 Winnie the Pooh 嘅 friend 咧， 或者已經習慣咗笑得太多咧，已經唔笑。 霹靂啊，係啊， 阿豬仔啊嘛。 以前就阿 Winnie the Pooh 就加奧巴馬就係跳跳虎啊嘛。 跳跳虎。 咁今日嗰、那個。全身粉紅出現嗰個林鄭咧，就是、另外一個 friend 嚟噶嘛，就係、是、Winnie the Pooh 另外一個 friend 就係嗰個霹靂啊嘛。咁、 嗯、 大家就將佢改圖，就將阿林鄭變咗做霹靂啊嘛，已經係。咁所以咧，你呢啲就係網絡欺凌啦。你問我，就因為所有人都睇你唔順眼嗰陣時咧、 啊， 你做乜嘢都會錯嘅，做乜嘢都會俾人攞嚟玩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話特首可以俾人鬧㗎。佢唔係咁講過嘅咩？林鄭 欺咩靈啊，大佬！ 其實唔係啦。 喂，你食得鹹仔得好啦。 兩個陳姐講，頭先阿土伯你所講，喂，你唔係自己話咗可以鬧得嘅咩？喂，而家當佢人哋真係喺網絡上鬧你嘅時候，佢就話欺凌，呢個第一個層次啦。 仲拉埋劉華嚟講。 第二，呢、這個世界上有邊啲人有本事可以欺凌一啲有公權力嘅人啊？ 只有政府有公權力嘅人欺凌 老百姓嘅啫。喂，嗰啲叫做咩咧？喺網絡上面嘅一啲係宣泄嚟啫嘛，最多即係話咩啊？ 面對一啲嘅掌權者，我哋根本就已經係無能為力嘅時候， 唯有用 我就唯有取笑下你啦。就咁一回事，而且依家係全世界。 我都想有機會俾人咁樣取笑喎、 啊。你大把機會，你睇留言咪知 咯，係咪？ 你成日喺度俾人欺凌㗎啦。 講咁大話，即刻你啊！ 嚟嚟嚟嚟嚟嚟， 下邊即刻你啊 ！Come on， 喂， 其實如果要投訴網絡欺凌，臨到陶君衡都未輪到呢個七七七啦，真係。 唔係你都好嚴重喎、啊，近時。 我而家都好嚴重啊！ 係咩？ 係啊， 我冇留意喎、啊，有 喺阿蕭嗰檔 Press Logic， 大佬下邊全部都係嚟㗎。 咁啊，取白咪算幾好嘢？ 我都 其實你好失落嘅，因為 冇乜人理你啊嘛，冇乜人理我。 咁大家射責嚟射歪一啲啦，咁就 唔好理我，千祈唔好理我。 係啦，識做就射歪一啲。但大家諗翻轉頭，有邊啲人冇去咧？有冇留意？港珠澳通車 冇 啊！死咗嗰個咯， 唔係喎，始作俑者嗰個喺赤柱喎。 始作啊！ 即係 拍板通過呢個工程嗰個咪曾蔭權咯。 許仕仁都係 許仕仁咯。 嗯， 跟住仲有成哥好似冇去喎。 啊，系、哦，见唔到成哥、哦， 点解佢一定要去咧？佢有份 喂 咩搞？ 嗰阵时有边啲大事冇成？ 有乜嘢大工程落成？冇成哥都有 planning for 啩？ 咁人哋话咩嘛？退休啦嘛，你唔好搞我啦咁样嘛。 你记唔记得啊？呢、這个大桥嗰阵时啊，霍建明火拼啊，胡影湘啊， 嗯， 话胡影湘做世界，你记唔记得？有單咁嘅新聞， 有啲印象， 有啲印象嘛。 嗰陣時係 港珠澳大橋， 係都係港珠澳大橋定伶仃島大橋啊？嗰陣時 先就佢就伶仃洋大橋就起好咗㗎啦嘛，已經係。咁當時老董嗰個年代咧，其實構思呢個大橋最早咧就係呢、這個習近平個老豆嘅對家梁廣大， 嗯、 珠海市委書記、 嗯。 當時就拍板，首先起咗一個全中國第一個大白象工程，珠海機場。 嗯， 冇人用啦，而家都。 嗯， 第二就起咗一條橋去伶仃島嘛，咁、 嗯、 然後嗰陣時梁廣大就已經構思就將嗰條橋其實係合理嘅，由伶仃島伸延過嚟啊嘛， 係合理㗎， 嗰個反而合理好多， 合理好多，合理過而家呢個咩港珠澳， 因為嗰個個施工第一佢用咗伶仃島做中介中間點，又唔需要填人工島， 嗯、 第二嗰個跨海嗰個距離冇咁長，係嗰個係最合理嘅，其實梁廣大嗰、那個 係啊，嗰、那個好合理，而且嗰條橋對於香港係最有利添嘅， 唔使洗頭艇嘛。 唔係啊，即係嘅意思，嗰陣時成個構思係香港成為一個物流中心，成、 yes, 個即係叫做珠三角嘅一個物流中心， 特別係珠西啊，大家記住啊，嗱，唔係講鹹嘢，係珠西，係珠江西部 啊。 嗱，我冇教你講嘅名，一個個以為我教你啊，大佬。嗱，你自己去專控講，你繼續 elaborate。 賭就係你專行嘅鹹嘢，你冇教我過啦，鹹嘢佢教噶嘛。嗱、啊，呢個珠西咧就係、是、當時嚟講咧。大家知道咧，成個珠江就有兩條河，一條叫做東江，一條叫做西江。我哋嘅水就嚟自東江，物流就嚟自西江，所以李嘉誠嘅利益就根本不在港珠澳大橋嘅，因為第一佢喺深圳高欄港啦，有深圳嘅物流，即係嗰個貨櫃中心啦，跟住香港有 HIT 啦，即係現代貨櫃集團啦。好啦，跟住咧一路以嚟大家都冇留意嘅，其實李嘉誠嘅貨櫃有陣時唔喺深圳出嘅，咩咧？靠中流作業，由等船運嚟香港嘅葵涌貨櫃碼頭，由嗰度上遠洋輪船噶嘛。 嗯。 咁嗰啲中流作業嘅公司其實都係 HIT 下面嘅艇仔嚟嘅。 嗯。 咁就靠西江，因為西江嘅水流係多過東江嘅。咁一路以嚟咧，港珠澳大橋嘅落成啊，又乜都好咧，其實就首先就同李嘉誠嘅利益有違背。第二係咩咧？根本嗰啲貨櫃冇人去分析呢個問題。今時今日有冇貨櫃會由珠江西部拉落嚟去葵涌貨櫃碼頭上船咧，絕對冇。 嗯， 因為成本貴，第一，第二更加慢。如果我仍然用翻嗰個中流作業嘅系統咧，喺粵西即係珠西地方走落嚟咧，係第一快捷，第二係平過用呢個港珠澳大橋。 嗯， 所以我就話佢由一動工嗰日已經係注定係一條大白象嚟嘅，除非你收下李嘉誠嘅皮嘅啫，係咪？咁你如果係嘅話，喂，你記唔記得當時另外一個就係嗰、那個而家已經建成咗啦，一路都塞車好勁噶啦，虎門大橋啦。 嗯， 初初構思嗰陣時候其實包埋呢一 part 噶嘛。 嗯， 而家都亦都冇咗嗰個作用啦。好啦，而家就究竟我都唔知道今日通開幕呢條橋係為乜噶啦，係完全唔知道為乜噶。 嗰陣時候我喺有啲客咧係有叫我哋買嗰個牌嘅，幾十萬嘅咋、我問過幾個人嘅意見，因為你知道有得炒嘅。咁所以 即係嗰個珠江， 因為以前我哋嗰個廣東嗰個牌咧，係炒到成200-300萬咁啊，一度嚇。咁佢係幾十萬，咁我就有少少懷疑。我話第一就係、是，因為佢又要我考嘅車牌啦。 即係起碼都要唔知好似即係有啲登記啊，成成嗰啲咁嘢，好複雜嘅。即係我有 search 過，因為我真係想試下咁樣，即係揸去澳門或者揸去廣州。 你以為一拍 我驚啊？當然我就 揸去澳門，你係拍低然後再轉車嘅大佬。係 啦，嗱呢個係此其一。 你仲衰過搭嗰啲直通巴啊！ 此其二就係咧，嗱你扣我唔緊要，你扣我嘅車就大鑊啦，大佬。唔係咪？你扣我，即係大家鬥空啫。嗱，你咪拉我咯，係咪？咁之如此類。 再唔係就喺你架車嗰度擺啲嘢，仲大鑊。 係啦，咁啊大鬼鑊啦。 千祈唔好制添啊你。 所以我最後尾我諗炒我都諗住。 所以我都唔想永遠少咗一個節目主持人。 唔係嗱，頭先阿細良講咗嗰個 part 之外，而且今時今日仲有一樣嘢咧，係令到港珠澳大橋係好難叫做翻本嘅。而家講由36年咧變成72年。都我話俾你聽，72年都唔會翻到本，因為點解咧？ 賺咗錢要還俾中央啊！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仲有一條嘅，而家會同佢競爭嘅，叫做深中大橋。 係啊係啊，中 山。2024年咧就會落成噶啦。嗱，而家2018年啊嘛，咁即係仲有幾年嘅啫。而且咧，這個嘅所謂深中大橋咧，係穿去一個更加叫江門中山嗰邊。 我穿去江門啊！ 咁你而家咧變咗咧，就係話，亦都有好多香港嘅司機咧，就已經話：喂，到時我一定行嗰條，因為嗰條近啲，去中山同埋依個江門咧，呢啲咁嘅即係 prime area 咧，就近啲，路程短啲。 呢個政治工程就唔使諗噶啦。當時董建華俾朱鎔基憤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嘛。你記唔記得？ 記得。 周東做呢個運輸局，環境運輸啊。佢嗰陣時攞出嚟再重新上馬噶嘛，其實討論咗好多年嘅，最先提出嚟回應商嘅，討論咗好多年嘅啦，咩單歪雙歪搞嚟搞去搞唔成。 嗯， 正正因為個論證嗰陣時咧，根本上咧，香港特區政府呢一邊嘅技術官僚咧，就覺得根本係唔 viable 啊，成個工程。 嗯， 咁所以一路以嚟咧，香港呢邊都唔係好積極嘅，特別係陳方安生嗰個年代咧，佢對呢啲跨界基建咧。大白象嘅嘢咧就好，即係好謹慎嘅嘢嚟嘅。 唔係，同埋佢一個 point 就好嘅，即係陳太啊，即係不論佢個即係政治嘅保守性，佢就認為香港係唔應該完全咁樣咧去依賴大陸。因為你香港作為一個係啦，冇錯，除咗因為自主性之外咧，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你唔應該係完全融入咗佢，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係人哋一問嘅時候，香港就等於中國咧，其實你係出事嘅，即係對香港冇好處。 嗯。 對內地都冇好處，同埋咧經濟上一融合嘅時候咧，其實喺政治上咧，我就揸住咗你嘅。 嗯， 因為點解你靠我啊嘛？ 而家咪就係其實就係咁咯，所以你好荒誕嘅咩咧？跟住今日呢個 Piglet 出席呢、這個即係呢個林鄭啊出席呢個開幕式嗰陣時咧，就乘機推銷埋呢個明日大嶼計劃啊嘛。 唔終於明白啦，點解要咁？ 終於明白啦，點解？ 你終於明白點解咁急於 係啦？ 要喺個施政報告提出嚟咧，因為佢一定要喺施政報告提出嚟先至可以喺呢個 喺呢個場合再同阿習近平講，我找咗張找你張單啦、 啊， 就係咁啫嘛。 先有一個咁嘅叫做名稱叫明日大嶼。 咁然後就係配合國家嘅呢個基建規劃，發展成為大灣區嘅金融中心咁樣。嗱，呢個又係荒誕，即係話你起咗一條大白象，然後就揾一條大白鯨嚟去配合呢個大白象，然後起整埋個人工島大白鯨之後咧，你就整一條大白恐龍出嚟，就係配合呢個人工島，就要起隧道、起橋，就係咁樣啊嘛。呢個就係所謂中國模式啦。你唔明白，你好簡單，你去貴陽市新城區，你向鄂爾多斯你就知道噶啦，嗰啲鬼城係點嚟咧？就係喺舊城區以外某一個距離嘅交通相當遠嘅，其實通常係一個鐘頭車程嘅地方，揾、一幅無人嘅地，然後喺嗰度平價收地，然後就建設一個叫做新城區。 嗯， 然後喺個新城區咧就發展搞地產啊呢啲咁嘅嘢啦。咁搞完曬之後咧，嗰、那個市委書記就3年已經調走咗啦， 又要搞另一。 但係佢3年嘅任期裏邊嘅 GDP 咪搞掂咯、 啊， 交咗數啦。好啦，跟住。嗰啲樓發售嗰陣時係冇人住嘅，亦都冇人買， 又興建另一樣。 好啦，跟住就係啦，所以而家大灣區同呢個南就大灣，北就呢個叫做武雄啊，定咩？雄安新區係啦，兩個計劃啊嘛，習近平，南就大灣，北就雄安啊嘛，雄安就係河北省嘛。好啦，亦都係一樣啦，所以點解要有明日大嶼人工島咧？你而家明白嘅，因為佢係好似中共發展新城區嘅模式。 嗯。 我今日我同一個朋友傾開，佢都係即係規劃處啲以前啲資深嘅人。佢話其實你只要收翻新界嘅地， 用新界現有的 infrastructure。你話大灣區都得㗎，你咪用新界西咯， 嗯， 即係元朗屯門嗰邊咯，特別係元朗嗰邊咯， 嗯， 你有曬 infrastructure 噶啦嘛，已經係，你只要聯繫好佢 connect 好佢，有個 master plan 落去，你一樣可以喺新界發展一個新嘅都心，一個都會市中心， 嗯， 係作為所謂雙門户，咪留意下佢今日講就係， 嗯， 大橋落成之後，香港有雙門户，第一個門户就係維多利亞港呢個門户啦， 嗯， 傳統我哋殖民地嘅門户啦，就係，是。中環呢個即係金融中心啊， 嗯， 另外一個門户佢而家講緊明日大嶼啊嘛，就係， 嗯， 所以雙門户就係咁嘅意思啊嘛，呢，這個就係面向大灣區嘅。我覺得將來甚至唔係雙門户，係單門户，就會由西中環將個都心啊移去咗大灣區。 嗯， 呢，這個就我覺得佢到今日都冇公開誠實地去香港人交代。 所以佢咁積極啊！搞呢一個嘅人工島， 呢個政治任務嚟嘅，我覺得係中共嘅規劃裏邊。你睇呢個亦都唔係黃遠輝啊，唔係阿曾玉成嗰，那個嗰班土工組嘅 scoop 去傾嘅嘢，佢哋嘅 scoop 係講緊房屋供應。 嗯， 我覺得 根本就唔係講緊一個新嘅都心啊。 應話應該話 唔 係 講緊雙門户啊。 呢，這個明日大嶼呢個命令係直達去啊七七七嘅。是直達佢嘅，即係所以咧，連阿曾玉成啊、朱如柱呢啲全部 未去到個 level， 未去到個 level 啊，直情 就 所以而家咧，我哋 甚至乎呢個係一個死命令。 你睇下黃偉麟，佢連嘅細節佢都唔知㗎，發展局長都 係，嗯，啊， 完全唔知㗎。 咪所以我會覺得咧， 我諗論證喺大陸社科院啊， 我哋 都唔使你香港 上年呢一個特首選舉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哋都曾經講過嗱，你而家咧就叫咩咧？以前咧就叫做有一個嘅叫做。中聯辦好咩諸如此類好嚟去即係同呢個香港政府雙頭馬車係咪而家唔使啦而家係習辦或者習近平直接落指示。嗯， 所以 that's why 點解嗰啲咩港澳辦中聯辦澳門中聯辦抑鬱症就係咁嘅原因啦嘛。第一就是你已經俾人查緊因為兩年前已經令記得特首選舉嗰陣時候工作組已經進駐中聯辦。 進駐2016年。 跟住李光咪玩完囉。跟住到而家咪上個禮拜咪跳樓囉。 喂，跳樓嗰個叫阿鄭曉松咧，但係佢係2017年 接阿李光 九月接，唔係接黃志平， 黃志文。 黃志文，黃志文咧當跟住咧就係其實喺澳門做咗年鬆啲，就過嚟呢一個香港做呢個香港嘅中聯辦主任。我有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喂，鄭曉松係中聯唔係嗰個中紀委入咗去之後。先至做澳門中聯辦主任嘅喎，其實， 但 所以應該照計之前， 大家淨係睇到佢喺福建省同阿習近平嘅發跡地有關，但大家有冇睇過佢喺中國財政部做過？ 嗯， 我 做咗十幾年， 我諗係嗰條水啊， 嗰條水。 中國財政部好多官員自殺嘅，其實 係啊，死就死咗幾個。 佢個副部長話啲錢係多到嚇死你㗎嘛，富可敵國㗎，幾廿億㗎，大佬。 我諗係嗰條線。 仲喺屋企藏得到先好嘢喎，佢真 係。梗係啦，大佬唔係藏喺地下，藏喺邊啊？ 十幾廿架名車㗎喎，好似話係。 喂， 啲樓係多。 你睇下徐才厚間屋，你就知啦。 呢，這個推論有一個問題，我諗唔通嘅，就係咩咧？今次佢跳樓死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嘅港澳辦即刻話佢憂鬱症啦，然後跟住咧。 被憂鬱 並冇，並冇咩？佢我嘅意思並冇講佢係一個貪官。嗱，首先全部咧高，即係好似話啊，淨係 高度讚揚， 高度讚揚佢嘅啊，即刻組織部啊，諸如此類嘅安慰啊， 立名先烈乜都得。我話俾你聽，只要你肯死，呢，這個就是你睇下杜琪峰嘅黑社會。 唔係佢一 而家就係邊個要去死？ 話佢抑鬱症，跟住跳樓咧，其實你已經係揾到個玄機嘅。因為點解近呢三四年以嚟咧，喺中國官場，我諗最近就大家蒲曬出嚟啦，大家都應該知嘅啦，就是，大班人排住隊嘅， 都係抑鬱症嘅。點解？其實可唔可以 creative 啲咧？ 即係點啊？唔 係，即係可以第二啲 癌症、 精神病、 癌症唔得啦，大佬， 心臟衰竭， 唔係抑鬱症最好。 即 係 我哋買保險嗰啲 crisis。 抑鬱症係咩咧？你唔需要做再做咩？總言之係我心理有問題。 同埋 obtus 都揾唔到啊！ 啊， 因為你死咗啦嘛。 啱， 你做呢個法醫鑑證，你都冇可能 係啊， 令到佢法醫知道你曾經有抑鬱症噶嘛。 癌症就 check 到， 癌症 check 到噶嘛， 心臟衰竭都 check 到咁樣， 精神病都 check 唔到。 係精神病。 喂，不過咧， 除非你有病歷記錄， 我就話我今日睇咗，即係揾呢個嘅阿鄭曉松嘅資料咧，我就成日想問佢究竟係邊條 line， 係邊條 line 嘅？嗱，你頭先講啦，財政部佢做咗十幾年啦，但係佢其實咧之前咧又做過姜恩柱，我哋嘅第一任嘅中聯辦 外交部出身啦， 佢係外交部出身，就跟阿姜恩柱咧就做佢秘書，做咗好長時間。 咁跟住又話姜恩柱咧，就其實係江澤民嗰個派系嘅馬仔嚟。 一定係啦，因為江恩柱駐港嗰時候， 駐港 話事咯， 老江話事嘛，同埋阿曾慶紅話事噶嘛，嗰個年代。好啦，咁如果從依條線咧，你就會話，咦，鄭曉松應該係江派咁樣。但係又有人咁講，就話喂，佢2017年入去澳門中聯辦之前，曾經去過呢個福建嗰度咧，就洗即係叫做 洗個底， 洗個底啦。因為福建嘅呢個鬥咧就係阿習近平個鬥嚟噶嘛， 佢做 到而家都係噶， 佢做咗唔少位嘅，又 副省長做過， 福建省嘅副省長，又佢哋嗰邊嘅黨委嘅常委，又做過秘書長，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從呢個脈絡嚟講咧，就佢似乎係一個以洗底歸順咗阿習近平嘅。點解我要咁講咧？其實我係話，而家佢要喺習近平嚟之前要死，就只有兩個可能性。如果佢唔係一個勝死嘅話咧。一老大唔想见你啊，你自己自行了断啦咁样。OK， 呢个第一，即系阿习近平唔想见你。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话，啲人唔想去见到习近平。 嗯， 落嚟嘅时候， 都背脊。嗱，唔知都边个？ 我觉得咧，第一个而家纯粹系推敲一下。 我觉得第二个机会大。 我觉得第二个机会大。 第二个机会大。 因为第一个机会系咩咧？喂，唔使做到咁样，我去完之后我先慢慢整理都得啦，使乜要喺我嚟之前搞坛？ 对习近平嚟讲，呢个系一个 bad news 嚟噶嘛？ 系啊， 我落嚟珠海南巡，你就喺澳门自杀。 嗯，系啊， 唔 需要噶嘛。 如果系佢睇系统嘅人，呢个系 bad news。 不过佢算好噶啦，如果佢系见完习近平之后自杀咧，仲大镬啊！ 唔系啊，我而家就系话，如果系第二种嘅原因咧，就系、是。就係喺習近平落嚟之前，你知佢一落嚟嘅時候咧，依個鄭曉松係一定有機會同佢單對單見面。 嗯， 到時就有好多嘢可以彙報， 好多報告可以打， 好多彙報係啦。 嗯， 好多人唔明點解會一個好人好者嘅大陸共產黨嘅官員會自殺咧？其實一啲都唔複雜。黑社會點樣令到佢自己裏面嘅人唔好向警方爆料而自己去死？只有一個方法嘅啫，其實， 嗯， 就係控制住你屋企人。你唔死唔得， 嗯，喂，同埋呢個係中國官場裏面 從來都係咁嘅 culture， 即係你唔好話數文革嗰個年代最多咧，就係、是嗯、我後屘我思考過呢個問題。嗱，我純粹唔係收到任何風，亦都冇乜研究呢個問題，嗯、但係就係、是、你喺個 culture 裏面，即係如果唔係淨係屋企人嘅原因咧，另一個原因就係覺得自己係已經冇希望，對人生已經冇希望，我先會咁噶嘛，係咪？大部分死嘅人都係噶啦，即係我生無可戀啦。所有嘢都唔重要啦，咁樣。喂，中國官場係先會出現呢樣嘢㗎，唔單止係咩判你政治權利終身被剝奪，嗯、甚至乎係你生不如死啊！你試下入監獄啊啦！你諗下當年江青都係選擇死㗎啦， 係冇話就醫先死添啊！ 咪係咯， 其實你知唔知從來冇幫我就醫過，假嘅 係嘛？ 假嘅 作出嚟㗎嘛， 作出嚟㗎。 不過咧，我覺得咧，如果你咁講，我覺得鄭曉松呢一單嘢咧，就唔係威脅佢屋企人，點解會咁推論法咧？嗯，如果威脅屋企人嘅時候，佢甚至要佢寫張紙，我好抑鬱，我好唔再想生存呢個世界上。事實上有噶嘛， 有 個 case 咁噶嘛， 好多添， 唉， 好煩曬添，寫到 好煩曬。好啦，但係呢個鄭曉松咧係突然間嘣一聲跌落去。如果佢係唔係抑鬱自殺嘅話咧，就係俾人掟落去， 俾人掟落去咯， 似係俾人掟落去。 兩個可能性，坦白講，我話俾你聽啊。共產黨的官僚怎樣可以上到那些位置？他們怎樣會這麼脆弱、這麼脆弱、抑鬱症啊，大佬？喂，那些是曱甴過馮檢基的人來的，馮檢基都未去到這樣的地步。你想想他爬升上去福建省委、福建副省長的那個、過程裡面，他們是要看著多少人去死，或者親手送多少人去死？ 即是一將功成是要萬骨枯。 Yes， 他們是那種人來的，你冇個可以同情嘅，因為上到去嗰啲人都係必然係出賣個人，亦都俾人出賣過。 嗯， 咁先至上到一個位。 所以嗰啲人係已經有呢、這、一個 喂有抗體嘅啦，我覺得係抑咩鬱症啫？你問我， 即係佢嘅醫療 好高，玩少啲女就有抑鬱症。你問我，或者係去到呢個澳門， 你推幾級人啦？ 去到澳門啲夜總會，發覺啲女唔靚就有抑鬱症。你問我佢點會 熟啊？呢條友 佢點會因為共產黨嘅官僚點會話因為？佢有機會俾人落鑊而抑鬱症自殺咧，係唔會 嘅。唔會㗎，你最多落，唔係我呢樣嘢，我同阿土伯有啲唔同嘅意見，即係我 有咩意見？我冇乜意見。 我個人唔會自殺， 唔會，絕對唔會， 絕對唔會自殺。因為點解你話生不如死？唔會，因為你覺，我覺得呢一種嘅自殺， 俾人逼死啊嘛！你嘅意思 係逼死係咩咧？話俾你聽，劉曉波、劉霞嗰類 係啦、嗯， 平民百姓或者701大抓捕嗰啲家屬啊，嗰啲律師、維權律師嗰啲， 嗯， 因為佢哋本身係一個善良嘅人。 咪會俾人逼死囉。但係呢啲咁邪惡嘅人，你諗下喺個體制裏面，你睇周恩來就知啦，30年代一路爬到上去毛澤東嘅第二把交椅鄧小平呢啲人，無論佢出面個樣係幾咁善良都好，佢裏面其實同毛澤東一樣咁邪惡㗎嘛。 佢邪惡之餘呢，佢係會係一啲貪生怕死， 同埋佢絕對有一套 survive 嘅技巧，我入咗去唔緊要，總之我搞一點呢，N 年之後你睇薄熙來咪咁囉。 所以我完全排除佢自殺㗎，即係抑鬱症自殺嘅。我覺得 我都排除。 啊、我覺得呢係咩 政治氣候啫。 你要睇中共呢，雖然之前曾經有一啲嘅時期呢係叫做啲政敵呢會係死無全屍。但係自從開放改革之後呢，呢一種嘅現象已經冇出現好耐。直至咩出現呢？就直至習近平當政 之後， 上場之後啦， 每日都有官員自殺。 咁點解會咁呢？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其實就係一個去到嗰個嘅所謂嘅政權嘅鬥爭咧，已經去到你死我亡呢個階段，係你死我亡呢個階段， 冇得翻轉，冇得翻身咯。 係咯，冇啦。以前唔係㗎嘛，喂，以前冇啊，坐幾碌出嚟，又係一條好漢㗎啦。 沙士嗰陣時啊， 唔係同埋以前 做翻官啲馬仔， 以前咧都會好少少，例如啊，喺文革年代就等老毛死啦，係咪？我做翻身之 後，係啊， 係咪？而家喂，仲邊有翻身啊？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個個話你都係貪污嘅啫，幾多百億啊，幾多十億啊， 搞翻啲錢出嚟咪搞掂咯。 老實講，中國官場基本上係好似我哋當年港英年代咧啲差佬咁啊，塞啲銀紙喺你細娘個袋度，嗱你唔要咧，你就係衰仔。 你一定要要㗎， 你唔埋我堆係咪？所以咧，基本上無論薄熙來又好，習近平又好，黃岐山好。個個都貪嘅。 喂，老江 呢個只係一個藉口嚟嘅啫，喐人嘅藉口。 老江年代上位嘅人。邊一個唔係靠你方法？無論軍方好、學術界好，一路到傳媒，一路你要清查邊個，邊一個會死嘅？因為呢個基本上係中國共產黨嘅一個 organisation norms 嚟嘅。 係， 你唔做嗰樣嘢，你根本冇辦法升到上去，亦都冇辦法做到官。 冇錯。 咁所以你而家馬雲查又死，范冰冰查又死，馮小剛查又死， 個個都死。 劉德華俾共產黨查都死，我話俾你聽， 冇人唔死 嘅。即係所有人 冇人死嘅，根本係 係有好多黑材喺度嘅， 一定 有。 佢亦都。俾你喺嗰段時間裏面等你可以轉空子，到佢收網啦，一個 file 擺你面前，嗱話，你睇下你對黨國做過啲咩嘢？ 嗱，兩個原因一定死嘅。第一，當然啦，就係話成個制度裏面咧，你唔貪都唔得，因為咧你唔貪，我都要你貪，因為你唔貪，我咪大 頭名狀嚟噶嘛，嗰個 係啊，你頭名狀嚟嘛，你點可以做官啊？你唔貪。第二，習近平啊，個年薪係個月薪係幾多啊？14000元。 而家喺北京， 你可以點生存啊？ 租一套房，你知唔知幾多錢啊？ 你點生存啊？ 你點生存啊？10000多元，你30000租到房都租唔到啊！ 我哋一嘢就請咗習近平啊，俾10倍人工 做我哋交通 operator， 然後搭個揸你碌棍， 你唔好踩，你唔好踩 我收嘢後來。佢個智商係小學程度，應該 嗱我哋夾份啦，每人30000多-40000。 你應該做唔到 operator 嘅喎，如果根據李鋭、毛澤東嘅秘書嘅講法，習近平嘅文化程度係小學程度嘅啫。 咁大鑊，咁笨拙。 李鋭係咁講嘛？ 係啊，佢話佢係小學程度嘅咋，但係佢未上位之前咧，我已經聽香港啲財主佬咧講過佢嘅啦。 話佢唔得啊嘛？ 唔係，佢有一樣嘢係其他幹部做唔到嘅，佢對嗰啲離休老幹部咧係做到足嘅，叫做迎送生涯做到足。譬如咩呢？ 識擦鞋。 係啦，譬如以前嘅做過佢上級嗰啲福建省委嘅領導，返去福建省福州嗰陣時候就去機場接機，然後再搵武警開路，然後跟住走嗰陣時候去送機。佢話佢專係做呢啲咁嘅嘢。 所以佢自服咗好耐㗎啦。所以當佢個成班老人家睇到啊呢、這個乖孩子 乖仔係 可控制。咁樣 潛伏咗好耐，你意思 潛伏咗好耐㗎喇。 OK， 唔係呢個就係嗰啲即係食神裏面嘅谷德超啊，即係中華廚藝學院畢業生嗰、那個、 哦。記得，你喺嗰度屙屎啊，咁樣 咪即刻走埋屙督屎咯，係咪？跟住最後尾你諗下，佢反面去懟冧阿食神嗰下，阿食神嗰個咩快餐店開幕嗰下，你諗下，咪就係嗰個場面啫嘛。其實、一早俾周星馳睇通曬，休息一陣先。 今日梗係又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紹俾大家啦，一隻得個煲嘅。 蕭生，你想食咩啊？ 過咗中秋節咧，已經成3個禮拜啦，咁咧就開始就應該係打邊爐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 這個火鍋節呢由16號至到31號。首先這個是有一磅的美國安格斯肩胛火鍋片，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的丸類有黑椒牛丸、龍蝦丸、魚腐，總共是有600克的。日本港島蠔250克，這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一盒8粒，還有健寶的冬陰金槍魚湯2包給你做湯底，然後送2包烏冬。我們的會員買是218元，218元是不是勁抵呢？你是不是很驚訝？ 如果想吃豪一點 呢，加50元就轉了一家家的韓牛肩胛肉了，加100元呢就變成是一家家的韓牛切肉夾肉。其實打邊爐全世界我覺得牛肉最好吃的東西。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你不要吃了，我怕你吃到吃一口。記住來人民超實體店買我們這些火鍋套餐，知不知道？